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从摇滚歌手到词曲创作人，再到音乐制作人，自从1990年出道以来，我国台湾的歌手伍佰已经发行了21张专辑，几乎每一张当中都有一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您知道伍佰这个艺名是如何来的吗？伍佰又是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的？在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行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位非常有个性的歌手伍佰。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伍佰说自己是个容易在演出当中出错的人，这可不是粗心，而是因为他在演出当中往往身兼数职，要唱歌、弹吉他、跳舞、踩效果器，自然出错的几率也就大一些。不过录制唱片的时候就轻松多了，因为可以重来嘛。旅行一开始呢，咱们来听一首伍佰演唱的歌曲吧，《爱情的尽头》。 早知结果如此，何必当初曾相逢，相逢之后何须再问分手的理由，没有月的星空是我自己的星空，我飞也可以跳也可以，不感到寂寞有流星陪伴我，当然也许你会感到一丝丝愧疚，诺言本身不会

他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时钟》，别人写作文他不会写，就战战兢兢地写了一首诗，没有想到老师极为赞赏，还作为范本拿到别的班去念。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诗人梦想，并将这些感受融入到了自己的音乐中。伍佰说，如果将自己所有的歌词收集下来，就会是一本不错的诗集。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他的演唱《浪人情歌》。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来聊到的是歌手伍佰。伍佰自从16岁起就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而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段低潮期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是在念高三那一学年的开学的第一天，伍佰的腿因为类风湿痛，痛到不能走路，由于疼痛一直没有获得改善，转了好几家医务所都没有起色，最终伍佰竟然被学校送进了精神病院，住了将近半年时间。 由于那家精神病院是学校附近唯一可以治疗他风湿的医院，所以伍佰只好硬着头皮住了下来。那时全医院只有他一个人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后来伍佰的类风湿治好了吗？先来听首歌吧，他演唱的《夏夜的晚风》，我们再接着聊。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动，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抒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爱。 夏夜的晚风来自于伍佰的演唱。我们接着来聊一聊，经过半年的治疗以后，伍佰的类风湿算是被治好了，但是他却遇到了全新的问题。原本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是大家瞩目的乐队大喇叭手，经常为校争光，有许多技工嘉奖的记录，成绩也很不错。但是因为生病缺课，他的成绩下降了一大截，而且由于他的脚走路不方便，学校特许他骑摩托车上学，这都让部分老师认为他有了特权了，开始针对他，对他极不友善。就这样，伍佰在失落中度过了自己的高中生活。下面呢，再来听一听伍佰的另一首歌吧，《痛哭的人》。 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仓皇的脚步我不醉不归，朦胧的细雨又朦胧的美，就在那一杯，爱上你从来就不曾后悔，爱你是否是宿命的罪，赤壁的酒为我浑身欲裂，嘶哑着我的眼泪，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遇到了尽头无法再回头，我不是全都想过，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 相信我自己，肤浅而枉然的我，痛苦的人。寒风将我心撕碎，苍黄的酒我如醉不归，浓浓的细雨又朦胧的美，就再来一杯。爱上你从来就不曾后悔，离开你是宿命的罪，是你的酒为我浑身欲裂，嘶哑着我的眼泪。还有些依恋，不到了尽头无法再回头，我不是全都想过，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否我还期待你的出现，无法再相信相信我自己，肤浅而枉然的我，痛苦的人，痛苦的人， 痛哭的人，伍佰的代表作之一。话说因为缺课太多，伍佰并没有如愿考上大学，上不了大学的伍佰才辗转走上了歌手这条路，而他却说自己做音乐纯粹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位电影明星，很早就到临时演员班去学习和进修，并在《京华烟云》当中扮演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但是混了几年没有出头之日，于是转而开始学习吉他和写歌了。就这样，伍佰终于步上了歌手的道路了。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伍佰带来的这首《接受我的爱》。歌曲过后，娱乐大篷车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旅行，诸位稍后见。 随着阳光慢慢开起来，我伸出我双手上去摘，献给你，来表达我对你的爱，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让我来关心你直到未来。哦哦， 接受我的爱。 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儿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下面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歌手伍佰。离开学校之后的伍佰开始在台北市打拼了，当时为了温饱问题，他做过服务生、业务员，拉过保险、摆过地摊等等。那个时候他经常一天身上只有50块钱吃一餐，后来到乐器行上了班，拜崔可权为师学习蓝调。伍佰仍然穷得苦哈哈，为了买一把8000块的电吉他，掏光了身上仅有的6000块钱，再向人借了2000才买到。结果对吉他的满腔热情却让伍佰搞丢了乐器行的工作，因为乐器行上班时间是禁止弹吉他的，可是他却仍然弹个不停。这个时期的历练也使得伍佰对小人物和弱势团体有了敏锐的描绘和关怀，还因此写出了许多的歌曲。接下来我来听一听伍佰演唱的这首《白鸽》。 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的衣裳，鲜血啊伸出了翅膀，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飞翔着强忍的伤，逃离了别人的枪，我的双脚没有了知觉，我的心情下冰冷的雪，亲爱的母亲，挚爱的朋友，我会见带着永远的伞，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听完了伍佰的《白鸽》，咱们接着聊。在离开第一家乐器行之后，伍佰又先后在几家乐器行工作过，但都因为他喜欢在上班时间弹吉他而被辞退，所以他经常在各个乐器行之间游走，过着饥一天饱一天的生活。慢慢的，他的吉他弹得越来越棒，终于有一天他去一家酒吧面试，成为了一位驻唱歌手。在那个时候的酒吧当中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号，星期五500元听伍佰，意思就是说很多客人都习惯在星期五花500块钱看他演出。就这样，伍佰的生活终于稳定了。下面呢，再来听一首伍佰和莫文蔚合唱的歌曲吧，《坚强的理由》。 慢慢